身躯已醉，冷冷枕边再无伴侣，如何令我能入睡？沉痛的追忆是谁，令我再想的他悄然别去，道别也不话一句，情爱已经流走，给判胜罪。长夜置身人堆当中，我的酒醉，换去那些纵笑。 无法追，沉爱里消愁追。